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上礼拜里奥的节目之后启发了我们的灵感，今天我要假装自己一个人回到80年代。现在听到的音乐是1983年的 Police 警察合唱团唱的 Every Breath You Take， 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第一支音乐录影带，大概就是这首歌吧。看到 Sting 他一面弹 Double Bass 一面唱歌，整个乐坛状态超好的。记得那时候的翻译叫做《你的一颦一笑》，是这首歌的歌名。听到现在还是非常活跃，他从那个时候在 The Police 后来单飞之后，在1983年这首《你的一颦一笑》之后，下面要听到这首歌肯定是很多人的回忆。这个手势你还记得吗？就是 Paul Young 的 Every Time You Go Away， 当时他有来到台湾表演，很多人都有去看。 saying the same thing. Cause babe, can't you see we got everything going on and on and on. Every time you go away, you take a piece of me with you. Every time you go away, you take a piece of me with you. I can make the pieces every time you go away. Be careful. 这首歌里面还有加音效，就是 Paul Young 的 Every Time You Go Away。 刚说到他曾经来过台湾表演，很多人都去看，但我并没有去，但是我清楚记得我妹有去看，然后好像是在台北体育馆吧。但是那天晚上很晚回家，他在回家的时候还坐错了反方向的公车，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件事情印象深刻。再继续待在80年代这个乐团，我觉得如果说要我的音乐的某种流行音乐启蒙的话，大概就是这首歌了吧。这个乐团叫 The Dream Academy， 梦幻学院。然后这首歌里面描述的场景，歌词还有编曲就好像是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然后整个音乐录影带也就像是拍家庭录影带，但是加了滤镜，有种很美好的过往的昔日的感觉。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 Life in the Northern Town。 Children drunk lemonade, and the morning lasted all day, all day. And through an open window came, like Sinatra in a younger day, pushing the town away. He said in winter 1963, it felt like the world would freeze with John F. Kennedy and the Beatles. No, he never would wave goodbye. You could see it written in his eyes as the train rolled out of sight. Bye, bye. 这首歌叫做 Life in a Northern Town， 这个乐团叫做 The Dream Academy， 乐团里面还有很漂亮的竖笛手，然后整个乐团的组合感觉就很梦幻，而且连他们的乐团名称都这么好听。记得我小时候在看着电视，看着他们的音录影带的时候，就想我如果要组乐团，也希望有这样的团名，叫做梦幻学院乐团。然后呢，在里面的这些影像啊，还有运用声音音效放在他的音乐里面，我可以一直听着这个音乐，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编曲。上面这个乐团呢，是在1985年出现的，他们来自挪威，可能很多人已经想到了。这个乐团叫做啊哈，事实上他们的成名曲 Take On Me 据说在正式为全球接受之前已经录了两个版本，但是都没有很受到欢迎，一直等到他们请了当年的导演，是神通情人梦的导演叫做 Steve Barron， 帮他们导了一支很厉害的音乐录影带之后，全球为之疯狂。如果你看过，在当年看过1985年这个音乐录影带的话，会发现从虚幻的人转到真实的那一瞬间，好像我们所有封闭的生活都瞬时间有了希望了。我们就来听这首啊哈合唱团的 Take On Me。 华合唱团的 Take On Me 这首歌在1985年发行，然后搭配着由神通情人梦导演 Steve Barron 导的这个 MV， 真让人觉得印象深刻，而且在当年真风靡全球不为过。在时间过了30多年之后，同样的阿合唱团他们又聚在一起了，他们这次重新翻唱自己的这首成名曲。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究竟音乐变成什么样子呢？他们选择在挪威他们故乡的一个小岛旁边的录音室，面对着海洋，面对着250个人少少的一场音乐会，重新诠释这首 Take On Me。 Talking away, oh, I don't know what I'm to say, I'll say it anyway. Today is another day to find you shying away. I'll be coming for your love, okay, and take on me. 你发现主唱声音还是好棒，听到这个2017年的版本，时间的确带走了不少东西，但是留下了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You say, is it life or just to play my worries away? You're all the things I've got to remember. You're shying away. I'll be coming for you anyway. Take on m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guys. Thank you. Wonderful. Thank you very much. Wonderful. Thank you for coming, everybody. 欢迎回到 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3:30。我们先回到80年代，一连续听到都是来自80年代的歌。上面呢要听到这首曲子，在1980年代，我们可以说西方还处在冷战对峙，同时也是保守主义兴起，而在音乐上歌颂人性的美好，期待世界和平的音乐不断出现，比如说这首歌，这是 Paul McCartney 跟 Steve Wonder 唱的《黑檀木与象牙》，就像黑键跟白键在琴键上演奏着和谐的乐音，我们也要和平相处。 What we need to survive together alive. Ebony and ivory live together in perfect harmony, side by side on my piano keyboard. Oh Lord, why don't we? 当年的 Paul McCartney 跟 Steve Wonder 演唱的《黑檀木与白象牙》，象征着黑白共存的这种和谐的相处，就像在琴键上的黑键跟白键一样。这是在1980年代一首重要的作品。下面这首歌可能很多人是印象深刻，一直到现在好像听到这个音乐还会觉得热血沸腾。这是爱尔兰的乐团 U2 他们在1987年发行的约书亚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在这个专辑发行之前，可以说U2 它应该算是一个艺术性蛮高的乐团，但是好像还并没有这么大众化。他们在那张专辑之后也开始着手想要找寻自己音乐的根，所以他们跟 不同的音乐人讨论之后，觉得爱尔兰的音乐其实已经融入了一些美国蓝调，也许还有福音歌曲的有一种融合的东西在里面，然后试图想要找出这样的特性，于是创作了下面这张专辑。这张专辑里面有许多首非常知名的歌曲，同时呢也让他们获得了两座格莱美奖。也在这张专辑之后， U2 就成为世界级的摇滚巨星。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就是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来自 U2。U2 的独有，这首歌发行在1987年 U2 的约书亚树专辑当中，这首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这张专辑也是在世界排名500大专辑里面排名第26，然后同时也是非常畅销的一张作品。也在这个作品之后 ,U2 真的就变成世界级的摇滚天团了。在一开始我放的那首曲子就是 The Police 的 Every Breath You Take, 后来 Sting 单飞，然后他在几年前，好像七八年前，曾经把他的歌跟交响乐团合作，所以就变成他的歌有了交响乐的版本。我们来听这首歌，是 Roxanne Sting 的 Orchestra 的版本。 To put on the red light. Those days are over. You don't have to sell your body to the night. Roxanne, you don't have to wear that dress tonight. Walk the street for money. You don't care if it's wrong or if it's right. Roxanne,to put on the red light. Roxanne, you don't have to put on the red light. I love you since I knew you. I wouldn't talk down to you. I have to tell you how I feel. I will share you with another boy. You know my mind is made up.So put away your makeup. Told you once, I won't tell you again. It's a bad way. Roxanne, you don't have to put on the red light. Roxanne, you don't have to put on the red 管弦乐版的 Roxanne Sting 的作品，经过交响乐团重新编曲，好像让这首歌有另外一种味道了。下面这个乐团同样来自80年代，这是我跟李奥都很喜欢团的，因为每次他来放歌的时候总不忘要放这个乐团，叫做 Tears for Fear。 他们在英国当时应该算是比较 New Wave 的风格的乐团，同时也受到 Peter Gabriel 这些人的影响。这首歌叫做 Head Over Heels。 这是 Tears for Fear， 这首歌叫做 Head Over Heels。今天都给各位带一些80年代的经典音乐，下面这首歌也很重要，这乐团叫做 Dire Straits， 歌名叫做 Brothers in Arms， 是发行在1985年，歌曲是描述在1982年英国跟阿根廷之间在福克兰群岛的战争，这个战争持续了10周。他歌词里面提到，好像我们以为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事实上我们都是住在地球上的，所以发旦战争其实是很荒谬的事情，其实我们都只存在于一个世界之中而已。还讲到那些在战场上殉难的士兵们，这些云雾缭绕的山头现在是我的家了，但我的家其实是在比较低的地方，而且家总是会是一个等着你去看它的地方，这些农田，这些山谷，但你再也看不到你的那些兄弟了。 These mist-covered mountains are home now for me, but my home is the lowlandsSomeday you'll return to your valleys and your farms, and you'll no longer burn to be brothers in arms. Through these fields of destruction, baptisms of fire, I've witnessed your suffering as the battle reached higher, and though it happens so badIn the fear and the alarm, you did not desert me, my brothers in arms. To make one of our brothers in arms. 自己就是周末的礼拜三。你说别太死板，不如预知一半。如果必须决定，不能由别人决定，虽然你呀很容易分心。 那些是星期一犹豫的星期三，你当然也狂放，但也有些牵绊。感情是铁钉碰上柔软的心，生命必须保持清醒，也混沌不明。 为什么我会被你吸引？当时光被你喊停，美丽有我已经相信。从前这世界我不知道，同时有着你， 还不太了解你， 还不了解 更喜欢你。说星期三或是礼拜三，无论什么名字伴之都是一样。 许多问题像泡泡不断升起，爱情必须保持清醒，也混沌不明。为什么我会被你吸引？当时光被你喊停，美丽有我已经相信。 从前这世界我不知道，同时有着你， 还不太了解你的喜欢。 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听到这个歌就是好像整个人都要屏住呼吸一样。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目不转睛，然后仔细的听里面的每一个音色，然后你们唱歌的方法，觉得好震撼哦！竟然有这样的声音，有这样的歌，然后这个是里面的主唱娃娃魏如萱，今天就坐在我们的现场。Hello， 娃娃你好。 嗨，光夏姐姐，还有所有的听众，大家好！我今天来爱乐电台，其实非常的兴奋，然后甚至有一点紧张，因为平常都是就是听爱乐电台，然后对爱乐电台有一点想象，然后但是来到这个空间，觉得跟我想象的蛮类似的，就是有温暖的灯光，然后它的配色都是很协调的，然后在这边听我的歌，我刚刚这样在听自己的星期三或礼拜三，然后觉得跟平常我自己在不一样的空间听，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是吗？ 对呀、啊。 其实好，我有跟华说，其实我们两个礼拜前才刚装修完毕，我自己也很享受，就是这个、这个新的录音室的感觉，突然觉得自己有那种主播的感觉，然后的确，因为我觉得好像音乐真的会改变一个地方的气氛，然后不管是正在放的音乐或曾经放过音乐，我都会觉得它都会好像，就像每次进录音室也会有类似感觉，就有一种很安定的心情，然后我不知道，也许也希望这样的声音传透过播放器传出去，大家也会有一样的感觉。然后我说，我们看到娃娃上次很妙是，因为我的演唱会，所以我去你的节目宣传。 对， 然后这次是因为 我来找你， 欢迎你， 很开心。 然后如果大家有听娃娃在有台的节目的话，也会非常喜欢你的风格，因为我自己听过几次，我就觉得快被你弄得笑死了。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比较像聊天一样，就把所有的听众当成自己的朋友，就会没有那么的怎么讲严肃，应该是就会比较也不能说随便，就是会比较活泼啦。 对对对，就是你本来个性嘛，就是因为这样你身份也是很多重的，就是你在当 DJ 之前，其实你真的就是一个歌手。 对， 然后那你本来的性格就是这样吗？在音乐上或在 本来其实是面对音乐，我觉得是胆怯的，会因为音乐太大了，大到。会就像我们去如果去美术馆看那种很大幅很大幅的画，你会觉得自己很渺小，会有点害羞紧张。那我觉得当初在一开始那时候出道的时候是跟自然，就是跟齐哥，然后有一个组合是自然卷。那时候对于音乐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很大很大幅的画，我不知道我可以在这个很大很大幅的画里面我可以和他有什么样子的连结。对，那慢慢慢慢的我觉得有很多的历练，很多的经验，那个经验都是在不一样的舞台上面练习出来的， 包括剧场的， 对，剧场 或者是不同大小的演唱会的舞台吗？ 我觉得那是慢慢慢慢累积的吧，就是到现在可已经，我想一下，我忘记我出道几年，我是2003年的时候，发行自然卷的第一张，好吧，好像17年了，我还是虽然很多年，但我觉得我还是用一种很诚实的，很诚实的心情跟心态去面对音乐，所以音乐里面有太多未知的可能，所以我觉得太好玩了，而且没有驾轻就熟这件事情，就是有点像练武功，你不练它那个就是会荒废，对，但是如果你常常面对音乐，常常使用声音，然后练习创作，其实可以在这里面找到更多小细节的调整。 我有感觉你是这样的人，因为我觉得听比如找你早期的东西，就会觉得你声音是某一种我觉得有点空灵的特质，然后电气的，然后但后来发现比如你在剧场里面的演出，或是你声音的那种转换，然后我觉得你的音乐实体有很多不同的转换，但每个转换都听到你表现得更好，而且就像你说你一直在练功， 对，然后 而且好像音乐对你来说不是一个武器，而是一个玩具游戏，是一个很大的游乐场，总觉得你在里面都是可以悠游自在的。然后我不知道像你这张专辑啊，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就是你最新发行专辑里面也有你多变的特色，但是我总觉得里面好像包含了你不同的人生的进程。刚才这首星期三或礼拜三，就是你跟对不起， 迪欧 好，一直念马顿好，那个 游业 这样马迪演唱，然后跟下面这首我们要听到也是大家一片大好评，觉得可能就是年度最佳单曲的奥菲利亚。对啊，那这首歌就是也是同样是你的重要制作人建奇帮你做的，然后里面是李格弟，也就是我们知道下雨的词。那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其实在这首歌之前的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前，其实好像因为李焕雄导演他办了一个莎士比亚14行诗的音乐会，其实那时候就有一首歌叫做 Ophelia， 那个时候的 Ophelia 就是待会大家会听到，它就只有一段呜，就是这样而已。然后那个呜呜是什么呢？就是 Ophelia 他要走到河里面，他接近快要发疯的时候的那个，已经歇斯底里，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是做好决定了吗？还是还没的那种很奇怪的疯狂的状态下唱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对于哦 ，Ophelia， 所以只有没有歌词，只有呜吗？那时候有很多的问号，但是我想象自己就是 Ophelia， 然后那在。变成就感觉是那首歌现在变成 Ophelia， 等一下要听到这首歌的前传了，他多了很多建奇在帮他那首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副歌就是一直在重复 to be or not to be， 其实这句话在哈姆雷特这个剧本里面，其实这句话的重量很重， 对 对，然后我明明就是哈姆雷特讲的 to be or not to be， 可是我要用我是 Ophelia 的心情然后跟角色然后要这样唱，然后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不可以每一句都唱的一样，因为虽然每一句歌词都是一样，所以我要想很多，又不可以太恶心的去唱，因为他已经是疯狂的人，但是真正疯狂的是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凌乱的，然后很外在的疯狂，其实他真的到最后要走到河里面去的时候，他其实是我觉得那个心情是纠结但是却又异常平静的，所以我多了很多的笔记在自己的这首歌里面，对，然后我们又找到了就是夏雨他说他要来 念诗， 所以他加上这首他念诗进去之后样子又更不一样了， 对，就是那个层次就更多层，然后好像包括你的诠释真的就觉得我不知道是为爱疯狂或是其实快要接近疯狂的边缘的那种，但是就像你说好像在那个边缘还没有过去的感觉，就可是太棒了，你一定要听，大推 Ophelia， 来自娃娃魏如萱。 日出是免费的，夕阳也是。是对日和流，我真的一无所知。它是风的在星期一，可是星期五它完全清醒。它从长廊深处朝我走来，在我的手上放一个冰块，说那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海浪，冰块都还没有融化，他又开始说那些疯了的话。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phelia or not to be,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phelia or not。自己的十月疯狂， 本盖满，我将会像冰块融化在一条河上，那不会是一个答案，那是一条和日夜的呼唤。 我并不知道我已经给了我的早上，还有我的中午，我还有我的下午，我也并不知道也还有我的晚上，我的晚上，你的晚上，他的晚上，我们可以一起为别人度过别人的晚上。变成风了，无人在场，无人出席，无人哀悼。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phelia or not.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phelia or not,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phelia. 真的是让人又再次屏住呼吸。 Ophelia 来自魏如萱的最新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这个词呢是夏雨，就是李格弟写的，里面也听到一段，我们刚刚就要讨论说夏雨他念这首诗的时候，在你的音乐里面好像跟他自己念诗的方式又有点不太一样了，所以制作过程是的确是你们先把音乐先做好， 对， 然后让他往上念的。 他原本念的诗好像不是这一首，然后后来他，我觉得歌曲再重新给他一次感动，他后来决定要念这样子。然后其实他进了录音室应该进了有两次。然后他一直在找适合的样子，然后感觉，然后去念出来。 然后这首歌的整个层次啊，编曲啊，都我觉得可以说是真的很经典。然后就像你说，你的每个 to be or not to be 好像都不太一样。我就说娃娃的声音好特别，就是我刚刚就问你说你是有受过训练吗，然后你说其实你答案是没有，可是你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要唱歌的人。你要讲讲那个童年回忆。 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跟我奶奶说，奶奶，我以后长大要当歌星。因为那个时候那时候电视只有三台，然后也没有什么创作歌手，然后我只知道要当唱歌的人，要叫做歌星，这样就。然后我还唱歌给我们家隔壁的邻居听，在唱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时候，我还会懊悔自己刚刚呼吸声太大声，回家说我刚刚没有唱好。就是对于唱歌这件事情 很在乎， 很在乎。然后为什么我竟然有一个洁癖，当然我那时候不晓得，我是长大回头然后再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才想起来，哦，原来我那时候已经这么在乎唱歌这件事情。那当然到现在变成歌手，我觉得在这一路上其实不是那么顺遂的，是有很多很多 崎岖的过程，但这些过程它累积了我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珍惜的。 因为你说崎岖就是我们当然难以想象，可是我觉得好像真的看到很多故事都在你身上发生。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唱歌、想要唱歌的人，然后但是却有些事情会让你曾经想要放弃过吗？ 有啊，就是因为有一阵子大家都很喜欢那种 R&B 飙高音的，我不是很喜欢，然后或者是大家都想要漂亮的才可以当歌手嘛，那我已经去了很多的大的唱片公司去了，但我就不是漂亮的那种，然后觉得好像这世界上不需要多一个我，我觉得唱歌的人这么多，歌唱比赛这么多，应该大家很快就会忘记我了，我尽力了，就这样吧，我不想唱了，就是有好多次这样子的念头，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但是每次当我想放弃的时候，我就会被找回来，就会有不一样的机会，然后建奇老师就是其中一个，然后我唱了很多的广告歌，对，所以好奇怪哦，生命。 所以我觉得也是很幸运的吧。的确我猜有很多人都想要当歌手或什么的，但是真的走到最后，然后除了坚持之外还要有很多神秘的安排，然后也让也因为这些神秘的安排好像就让你的歌声就更有故事了，然后就变成现在的娃娃。然后我刚刚说我跟娃有个很特别的连结，就是这首歌啊，就是我很少替别人写歌，可以甚至说是唯一为一个人写的一首歌，就是这首叫做我们。然后我们来听看你的现场演唱版本。 后来的日间我们很后来更了解，你有我缺乏 怎么这么好听，这是娃娃在现场演唱我的词曲我们，也是我自己好喜欢一首歌，我很高兴它是娃娃演唱的。我们今天的在现场的朋友是娃娃魏如萱，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大约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来的朋友是娃娃魏如萱。Hello， 嗨。 我们刚刚就要讲说，娃娃好像真的就是很 非常棒的一个歌手之外呢，然后你自己也在做创作，对不对？我发现你这张最新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就是你自己写的，因为在你的实体专辑里面有一个小信封，你要打开才看得到这张信纸，然后在听着这个歌就觉得好感动哦。然后这是一首台语歌叫 Hile Sozai， 你要讲讲这首歌的故事吗？ 好，其实这首歌是专辑里面最后一首写出来的歌，因为其实我变多了一个身份，就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妈妈，我生了一个孩子，在生了一个小孩之后，时间变得很，真的是很，要在很精准的时间里面做完一些事情。那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有压力的，然后其实我原本也写了一些关于爱情的歌，写四句我就删掉，我觉得不行，我觉得我现在不可以讨好，不可以为了硬写歌而写歌。然后我就问我自己，我其实心里面最在乎最在意的是什么。那其实在接二连三的就这几年遇到我的父亲的过世，我的好朋友，还有我养了15年的猫咪过世了，这事情对我来讲打击好大哦。就是面对告别，面对死亡，我以前都会觉得是一种想象，像刚刚我们有听到 Ophelia 那首歌，以前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想象，因为觉得那是故事，但是当故事变成真的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在练习怎么样去学习告别，面对哀伤这样子。那我就好吧，那我就把这样子的题材，我就把我的心情写下来好了。对，那里面因为我的朋友他是香港人嘛，那所以我就偷偷放了一点三句广东话进去，然后跟台语，没有想到竟然可以有押韵，然后听起来不会很突兀，然后里面我也用了就是英文，有国语、台语、广东话、英文这样子，但不管是用什么语言，我觉得我整首歌就是在传达爱跟思念，是用他们在那个地方，就是那个 heaven healing 所在，他们都可以知道我很想他们。 我们来听看，这真的，尤其加上那个歌词，就会觉得很感动的。这是魏如萱的创作《一垒所在》。 真的好像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就会很想很想再见到这个人，然后但是你知道可能有一天才会再见，不是现在见到他。 嗯， 然后这是娃娃自己写词写曲，然后又唱很好听，就像你说真的广东话跟中文然后英文全部都可以押韵了。 对啊， 而且你知道转换自如 不会怪怪的齁， 完全不会。 我觉得好难哦，就是因为我上一张专辑有一首有娘娘那首歌，然后里面有一点点的台语，然后就是因为大家好像很喜欢听我唱台语，然后我才想说不然我再把我那个烂烂的台语里面会的词汇都搬出来用然后再加一点点广东话。对， 结果你唱的很好听耶，就是我觉得可能台语吧，大家听到我唱台语的那个发音有一个很独特的发音的感觉， 嗯， 然后会觉得很爱。然后我知道就是你在1月17、18在 Legacy 有演唱会。 有。 对啊。 原本是只有1月18然后因为秒杀大家就说可不可以加场。好，我们就加，然后加到1月17号。但各位不要买黄牛票，因为我有很多人都没有买到票，然后他们就很想就会去买黄牛票，就 嗯， 对啊，我们努力，如果今年有机会的话， 嗯， 我会如果可以有在大场的话，希望可以，嗯， 哇，所以娃娃的演唱会是非常棒的，就是听到你这种不同的各种不同的音乐曲风，然后其实你就是一个很天生表演的人，嗯，然后你的唱法，然后都会让人家觉得是目不转睛的 没有天生表演，我觉得很多事情是练习来的，然后而且你知道来看你的人都是喜欢你的，然后他们就是不管你怎么样他们都爱你，所以你看我现在就是产后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说要减肥，然后一直都没有瘦到原本的体重，但我觉得那现场表演其实真的很好玩，真的不是只有台上， 嗯， 我们把好的呈现给大家，但是其实台下其实台上会感觉到台下的渴望，我觉得台上跟台下有一种 很好的沟通跟交流的时候，那才会变成一个很好的演出。 嗯，而且我觉得你个性这么可爱，就是是一个很有趣的女孩然后我相信大家在面对看到你的时候， 嗯， 都可以感受到你那种自然真性情， 嗯， 然后就是再加上音乐的，这是音乐总监，我想一定还是见奇，就是音乐性这么的丰富， 嗯 嗯，但像你这样的人会有黑暗面吗？因为你在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恐慌症》， 会，恐慌症其实专辑里面最重口味的一首歌了。我觉得应该每一个人都会有很恐惧的时候， 嗯 嗯，我觉得像我生孩子，或像怀孕这件事情，就是因为第一次嘛，然后有很多的未知。当你一面对到未知的时候，里面就有很多恐惧跟恐慌， 嗯， 有时候我真的会那时候就觉得天哪，我不知道我写歌还写不写得出来，我的孩子，我之后工作，我的保姆怎么办，嗯，保姆这么多奇怪的新闻，我怎么办，就是太焦虑了。 对， 而且产后会因为身体的荷尔蒙的改变， 嗯， 会变得更焦虑， 嗯， 所以我觉得我有一点被影响到，所以唱恐慌症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带着那样子的心情去把它唱出来。但这首歌其实他在讲的恐慌症是在讲重复的梦境，然后被梦影响的太多到现实生活了，所以 这样子的故事，然后我再多写了一段晚间爱人的短的诗，然后放在里面用念的。 我们就来听选自这张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娃娃的恐慌症。这是娃娃魏如萱的恐慌症，选择她的最新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娃娃今天在节目里面觉得，诶，你虽然你讲话的时候就是一个可爱的娃娃，可是你在音乐里面真的是百变的那种千面女郎。 哦，你说我刚刚讲话是这样，但是跟恐慌症刚的感觉很不一样。 对哦， 我觉得很像，就是因为在唱歌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想象力，然后我会为了 那首歌，然后我会在声音里面找到一个很适合那首歌的声音表情，然后去诠释。所以以前也有人觉得我很奇怪，为什么一张专辑里面好像是很多不同人唱的歌一样。我自己也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渐渐的大家好像也习惯， 变成你的特色，就是好像戏剧的张力在里面， 比较 drama 一点点。但是太 drama 其实在华语流行音乐里面是没有办法那么的被接受的，所以我还是其实都找在找一个平衡。 就是你不断的还在调整当中，然后我觉得其实你在这张专辑就做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然后也抓到目前你的样子。然后我刚刚就说原来娃娃在17、18号的 Legacy 演唱会根本就不用宣传，因为票早就已经秒杀卖光了，所以大家也不用再去买了。然后所以有可能会有黄牛票，然后娃娃也建议大家不要买黄牛票， 对啊， 要不然以后这样子下去都真正想买票人都买不到了， 买不到。 然后所以17、18大家也就不用再去抢票了。 可能日子快要到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会释出票券，但是不一定，但说不定有人突然不能临时不能去，会在网络上面说有没有人要票，也有可能啊，就看看运气咯。 大家真的很期待娃娃的现场演唱，然后因为这也是就像我刚刚说，这张专辑包含好像是你最近这段生命过程中一些改变，特别是你有个小 baby， 我看过你的照片一下，就是简直是个小外国人，就是那五官好深邃很漂亮的娃娃。 对， 然后你也觉得这个小 baby 有改变了你吗？还是你对于他的一些观察？ 生一个孩子出来真的是一件很 不可思议 然后奇妙的事情。我到现在看着他，我都觉得这个是我从我身体里面被拔出来的小孩。对，那他给了我一个，其实是翻转了我的整个世界。在他生他之前，我已经30，现在我已经37岁了。所以我怀孕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对于这个世界是有点迟钝的了，因为太多已经有既定的习惯跟模式。但因为有了小孩，所以我从打破我所有原本的样子。我必须为了这个小孩，然后有很多的拉扯跟改变。那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就是我可以用他的视角再去重新感受一次我的童年。他很有趣啊，比如说他会开始学讲话啊，学走路啊，其实看着他一天天不一样的改变，是对妈妈来讲其实是很有成就感的。 在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儿歌，然后我听的时候觉得这让我联想到黄玉玲，就一看作曲人真的就是黄玉玲， 就是他， 对，跟小玲姐邀到歌了。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就觉得这首歌因为我自己已经没有空写歌了，但我觉得他这首歌好像很适合他，因为他有一首歌那个蓝色啤酒海嘛， 对， 我的小孩 Oh my little baby 那个，然后刚好歌词里面也有讲到我的小孩，我的小孩你到底是从哪里来这样子。然后建奇老师，因为我之前有一次活动遇到小玲姐，我说我们可以合作吗？她说好，她答应我，然后说建奇赶快去找小玲姐。然后她二话不说很快就答应了。那这样子很俏皮很活泼的感觉也是我们当初想要的，因为儿歌不一定是那么的温柔，但她到最后的时候整首歌的拍子改变了，然后变慢了。 我们就来听这首儿歌。 除了孩子的美丽以外，没有什么让我等待，可是你这样心情重重的来。 同时，今天节目也为各位进行到这边，然后非常谢谢娃娃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光夏姐姐， 祝你的演出顺利成功，然后我觉得你会一直往上飞翔的，带着你的 baby， 好哦， 对啊，一定会越来越棒的， 谢谢你， 下回见， 开心，拜拜， 拜拜。 穿行我的中掌，微笑还有哭泣，我的体温，我的瞌睡。最初你就像一个雨点，那么一 晚霞何处压得动，你有什么令我疼痛，可是一阵狂暴的浪让我喊叫，我再也没有节奏，我不要，因为啊你在，因为啊你在，这到底是谁派你来，我的心跳，我的呼吸，我的喘息，我的重伤，微笑还有哭泣，我的体温，我的瞌睡，飞出你就像一个雨点，那么样的轻微，日夜鼓动着我的身体，我的理想全然包覆你飞出飞出的海洋，丰满的果仁，我吻你的气息让我彻底认真，难道这就是我全部被偷走的世界， 想要一个吻。